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79集。黑夜中，那个女人的双眼犹如妖魔之瞳，她的每一个动作，甚至下一个动作都能被她看穿。但是她毕竟不是妖魔，柳归藏沉着地感受她的呼吸和刀势，她是人，她会疲倦，更会衰竭。果然，夏侯佩终于难以为继，刀势中断，绵密的刀法中出现了纰漏，方才的凶猛不过是昙花一现，回光返照。柳归藏抓住机会，对准夏侯佩的心脏送出一刀。夏侯佩咬着牙，以肩膀为代价挡住那绝命的一刀，然后抬起左手射出袖里剑。短小的剑矢划破黑夜，扎入柳归藏的右眼。他忘了，他是个刀客，更是一个刺客。柳归藏痛苦地大叫起来，门徒纷纷扶住他僵倒的身子。夏侯佩靠着树干，一边喘气一边笑。 这下好了，变成独眼丑八怪了。 来人，杀了这个女人。 柳归藏用余下的眼盯着夏侯佩，阴森地嘶吼。 断其头，分其肢，抛尸市井，日报风吹，万人嘲笑，让所有人知道迦楼罗的下场。 门徒一拥而上，像扑向猎物的猛禽。夏侯佩嘶声大吼，如向死而生的孤狼，如墓穴而生的修罗，挥刀砍破黑夜。黑暗的天穹，一颗星星也没有，只有无数凶猛的雨滴砸在脸上。他想起许多年前，他站在黑面佛顶，黑衣的僧人来到他的身后。 你应当把夏侯炼交给我。 喂，司徒驴，别告诉我你要反悔啊。 你无敌是因为无所牵挂，你挥动横波就像挥动自己的手臂，现在横波有了挂碍，它会变重，你终有一天会再也挥不动它。 黑面佛顶可以眺望整座大山，夏侯佩举目远眺，松涛翻涌如海潮，潮起潮落，此起彼伏。他穷尽目力，似乎看见有个脏兮兮的小孩跳跃在大树间的残影。他的眸中忽然有了微风掠开水波的涟漪，每一条波痕都藏着难以言说的温柔，那是他从未有过的表情。 怕什么？ 他记得他那时说， 有朝一日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那我也不必再挥起横波了。 血和雨混在一起溅在脸上，骨肉撕裂的声音那么逼近。他看见门徒的脸庞，有的惊惧，有的凶狠，有的疯狂。他们在大雨中鏖战，你来我往，不死不休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头。一瞬间，他仿佛看见那个眼里有星辰的孩子。 小莲， 答应我，不要害怕。从今以后，你将孤身一人，奋战中夜。但即使风雨如晦，黑暗如铁，敌人和荆棘，也会被你的双脚碾碎成泥。愿你刀剑不摧，风雨不侵，在漫漫长夜的最深处，终见天明。五柄刀砍在他的左手臂上，三柄刀击中了小腿， 他一下子跪倒在地，背后有无数柄利刃刺进身体，他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，横波落在了门徒的脚下，被踩进了污泥。夏侯佩用最后一丝力气抽出腰间的匕首，一刀一刀划在自己的脸上，背上的刀不再砍，门徒改用脚踹踢踩，这样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对伽罗罗的讨伐。全身的骨头都已断了，残破的左手锒铛地挂在身上，等门徒把他翻过来的时候，他已断气多时。柳归藏命令门徒把他拉起来，两个门徒一人拉着伽罗罗的一只手将他立起来，然而左手忽然断了，伽罗罗的身子又歪了下去，门徒扶住他的腰再次把他提起来。柳归藏拾起地上的横波，一刀斩下了伽罗罗的头颅。 小心， 仿佛从辽远的山川之外悠悠传来，夏侯烈睡得迷迷糊糊间听见了夏侯佩的呼唤，他揉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，懵懂地推开门，外面的冷风一拥而入，吹得他狠狠打了一个激灵。 娘，你回来了， 他喊道，无人应答。打开夏侯佩的门，里头一如昨日，丝毫没有有人来过的痕迹。夏侯烈心里终于慌了，忙穿好袄子跑去秋叶家。秋叶在喂鸡，毡毛上沾了几片鸡毛。夏侯烈隔着篱笆喊道： 师父，我娘还没有回来。 或许是路上耽搁了，小烈，你别担心。 秋叶抬头看他。 我知道。 夏侯练道： 肯定是路上耽搁了，我就是想去接他，大雪封山了，我担心我娘认不着路。 秋叶轻声道： 去吧，小烈，记得先去住持的饭钵里拿药，没人可以拦你。 夏侯练重重地点头，转身跑了。颓圮的山寺破破烂烂，枯朽的庄子和大梁光秃秃地露在外头，挡不住山上呼啸的冷风，只能任由他们席卷天王殿。黑衣的僧人蜷着手脚坐在漆黑的佛像脚下，指头夹着棍子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木鱼。夏侯烈蹑手蹑脚地靠近住持的身后，伸长手去够蒲团边上的饭钵，里面装满了黑漆漆的药丸子，药丸子不多不少，刚好够所有刺客的数目。夏侯烈拿了两颗，悄悄往后退。等他退出天王殿的时候，住持刚刚睡醒时的睁开眼，翻了一面经文。夏侯烈偷了段叔的老马和一壶酒，背着包袱一个人穿越漫漫的风雪下了山。没人知道他怎么从山里走出来的，他出现在山脚的时候整个人像个雪人似的，山脚的村民还以为他是雪山里的神仙。老马已经奄奄一息，夏侯烈换了一匹马，日夜兼程直奔柳州。柳州不是很大，从南到北是150丈的距离。夏侯烈到的时候是大清早，在城门下马，对着地图找暗桩。齐兰在柳州驻扎了5个暗桩，每个暗桩管着一个暗窟，刺客们把暗窟叫做驿馆，是刺客落脚的地方。暗窟藏在暗桩的家里，有的是地窖，有的是橱柜后面的密室。 暗庄通常是平民，有人甚至家徒四壁，可是推开暗窟的活门，就会看见里头铺着罗刹人的地毯，墙上镶着夜明珠用以照明，连夜壶都是金子做的。京城的暗窟还会提供身段妖娆的娼妓作陪，住持吝啬到连山寺都不愿意重新修葺，却把暗窟装饰得金碧辉煌，只为了刺客可以调整到最佳状态，挥下那计划之中绝命的一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